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18集，借刀杀人。黑衣人僵在原地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此人虽然是高手，但还没高到昨晚那个神不知鬼不觉杀了六皇子的人的境界，只是个普通的高手而已。展昭伸手扯下黑衣人的面罩，就见是个北海人，样子普通，没什么印象。 是你？ 大皇子气得就要一剑刺死那人，但被白玉堂抓住了。 你除了会杀人还会干嘛？ 大皇子气得收回剑，一指那黑衣人。 他是三弟亲信侍卫。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三皇子的人。 你杀了他岂不是死无对证？ 切。 大皇子正着急，就见那侍卫已经双眼一瞪，自尽了。展昭和白玉堂有些摸不着头脑，这就自杀了。 三弟派来的杀手自然是此事，被抓住了，他是宁可自尽也不会连累我三弟的。反正他是死，让我捅他一刀解我心头恨，也好杀一杀三弟的锐气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默默退到一旁。那意思你捅吧。大皇子拿着剑看了看地上的死尸，气得丢下剑。 来人，拖出去处理掉。 几个侍卫领命处理尸体，大皇子样子还有些尴尬。太监请御医来给他查看伤口，御医也说十分惊险，没有丧命，实在谢天谢地。 难道是我三弟派人杀了我的两位兄弟？ 大皇子看向展昭，展昭为了避免露出破绽，跟白玉堂一起出现在北海众人面前时基本都不说话，这会儿大皇子问自然也不回答。大皇子有些不解地看白玉堂， 你这侍卫不是说是武士第一名吗？怎么不说话啊？是个哑巴？ 白玉堂也懒得跟他多废话，随口回答了句， 杀你两个兄弟的人武功比此人应该高很多，你自己小心吧。 说完白玉堂就要带着展昭走。 哎，慢着。 大皇子拦住白玉堂，一甩袖背过身。 本皇子向来恩怨分明，你既然救了我的命，说吧，要什么谢礼？ 大皇子问完没听到白玉堂回答，又继续说， 本皇子有的是金山银山，你要什么谢礼但说无妨，我可不想欠你个人情。 只是大皇子说完依然没人回答，倒是那小太监轻轻拽了拽他袖子。 殿下。 大皇子回头，身后哪儿还有白玉堂啊？ 人呢？ 太子殿下早就走了。 大皇子来气，一脚踹翻了椅子，不过又牵动了伤口，疼得直揉。 哎呦，痛死我了！ 白玉堂和展昭往山上走。 这么看来，在太子府外下机关的应该不是大皇子。 这个老大是个缺心眼，就是莽撞霸道而已，不是什么精细人。 那你觉得是老三派人干的？ 我总觉得好像哪儿不对头。 我也觉得，这个侍卫虽然是老三身边的，但未必是老三派来的。另外呢，我们府外机关也未必是老三设下的。 那你觉得是谁？ 哼，这一招感觉更像是借刀杀人，借机挑起大皇子一派和三皇子一派彼此仇恨，让他们自相残杀。皇宫以前从未发生过皇子争权而杀人的事情，这次是头一回。眼下已经死了两个皇子了，大皇子又差点被贬，三皇子得了很大的便宜了。的确 借此时机杀了大皇子是一大机会，但太过冒险。我觉得呢，三皇子是一个背地里面搞些小动作的人。就从他让太监带着我们俩游花园这一点就能看出来，他未必会冒那么大的险来赌这一把。再说了，如果你没来，他俩这么闹倒是有可能的。现在他们俩应该做的是联手先对付你，然后再互掐嘛。所以这次行刺对谁都没有好处。那刺客自尽，可以说是不想连累三皇子，也可以说是把这罪名给三皇子坐实了，好来个死无对证。 只可惜对方千算万算，应该没算到我师父在这儿。 那是，天尊坐镇，万无一失，还怕人搞小动作？ 借刀杀人，挑拨离间，一石多鸟，什么人出的这主意呢？ 按照轩辕杰叫儿子的方法，这十个皇子都是饭桶，能想出这种计划的人不止脑子好，还要够阴险。你想想，这几位皇子身边谁添了一个阴险又狡猾的小人帮忙啊？ 你说我荀野白？ 轩辕爵的性格我们在西北海却已经见识过了，但是这次回来之后，你有没有发现他低调了不少，这阵子更是踪迹不见。荀月白也是相当的低调。 荀月白这人心机深沉又阴险，被你这么一说，的确像是他想出来的主意。 铁定是他想的。 你很少这么看不顺眼一个人啊。 最讨厌那种类型的人。 哪种讨厌的人？ 满口仁义道德，叫别人替自己卖命，将别人的命当筹码来赌自己的输赢，高喊正义公道，但实际上做的却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见人无疑。 白玉堂扬起脸，就见山上很远的地方正有人走下来。白玉堂轻轻拍了拍低头磨牙碎碎念的展昭， 那贱人就在上边。 展昭抬头，果然就见轩辕爵带着荀月白正在两层以上的吊桥附近再往下走，脚步还挺匆忙。白玉堂和展昭上山，正碰上急匆匆下山的轩辕爵和荀月白，双方打了个照面。轩辕爵和荀月白都愣了愣，显然对再次遇到展昭和白玉堂有些意外，不过展昭和白玉堂则是没什么惊讶的表情，毕竟有心理准备了吗？荀月白还是比较快的反应过来，对展昭和白玉堂拱了拱手。 太子殿下，英雄。 轩辕爵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了，心不甘情不愿的对白玉堂一拱手。 太子。 白玉堂看了两人一眼也没多说，快步往上走，回自己的太子府去了。展昭也跟着上去了。轩辕爵和荀月白继续往山下走，展昭见他们所去的方向似乎是大皇子府的方向，摇了摇头，继续跟白玉堂一起回去。白玉堂见展昭不屑，就问他 怎么 搬弄是非，玩弄权术。 算了，他们几个皇子也不是好鸟，由他们去吧，我们又不是菩萨，菩萨都度化不了恶人，自己作死，不作就不会死了。 展昭笑了，跑上两步戳戳他。 太子殿下高见呐。 白玉堂无奈看了展昭一眼，不过在外边毕竟人多眼杂，两人也不敢像在开封时那么闹，所以赶紧回太子府了。别说，浮屠山的确高，越往上走积雪越厚，天气也越寒冷，不知不觉又飘起了飞雪。二人回到太子府，就看到府门前站了一排人。展昭和白玉堂有些不解，走过去看，就发现所有下人都在门外的亭子里，大门关着，符告还嘱咐众人 都不准看啊，乖乖等着。 怎么了？ 回禀殿下，白夫人说她要赏雪， 所以我们都出来等了。 赏雪？ 天尊是要赏雪还是出来透透气呀？ 你们都是北海皇城的人吗？ 是啊，殿下，在宫里办事，家人一定要在皇城的，这样要是敢在宫里面干坏事或者做奸细，就连家人一起遭殃。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展昭也暗暗摇头。 那你们不如回家一趟吧。 众下人都一愣，看着白玉堂。 我放你们个大假，厨子丫鬟什么必须要的也不用那么多人，你们自己商量一下倒班放假怎么样。 众下人张大了嘴，福告也张着嘴。 可以吗？殿下？ 怎么不可以啊？ 说着，白玉堂随手掏了个钱袋出来给福告。 你给他们分了，让他们回去的时候买点东西给家人。你不是妹妹要出嫁吗？留1200当我出的份子钱。 话没说完，眼前一大批下人刷啦跪下了，擦着眼泪谢太子天恩。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展昭也不解，放假回家都要谢天恩？ 我们好些人自从进宫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宫了。 那就赶紧回去吧，需要什么手续吗？ 跟负责管理下人的管事说一声就行了。 于是白玉堂就让邹毅拿着金牌去说了一声，然后府中暂时只留下了福告和几个下人，其余的全部欢欢喜喜拿着银子放假回家了。福告拿着钱袋边分钱边抖啊抖，太子太有钱了。等人都走了，雪也大了，展昭抱着胳膊看着白玉堂。 你不是太子？ 什么？ 你是散财童子。 人少点也方便些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